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摩学国剧《摩奈石启》，欢迎嚟到火烧万世桥嘅世界。就算你讨厌火烧万世桥，都唔好讨厌我，我系周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咧，翻嚟嗰阵时听住收音机咧，就发觉港铁咧又死捻火。咁啊，大概咧就系、是、观塘去到彩虹嗰节又死啦，跟住咧九龙铁唔系九喺九龙塘去到彩虹嗰节死捻咗嘅。咁咧其实枕住呢三几年咧，其实大家都不断都听到咧，就系港铁呢度啊死啊，嗰度啊死啊，一时啊冇电啊，一时啊冇烟啊，吓、啊，即系好捻多呢啲咁嘅嘢。其实呢样嘢我想讲咗好耐，就系、是、香港嘅集体运输系统咧，其实系到咗一个infrastructure 系要更新嘅一个年份。即系大家谂下。地铁是几时的产物呢？即是九七几年，1978年，是没记错，1978年。喂，那样东西呢，仆街呢，38、39年的了。你有没有揸个二手车是揸了38年而不用整的？那梗是，哎不是，我讲错，应该是你有没有个二手车是揸38年而不用换的？喂，有朋友买个二手车呢，会知道二手车是什么件事。通常咩年份二手车你会买呢？有几种嘅。有啲呢就可能有人贪新鲜就买咗个新车。揸咗一年半载呢，一系又供唔够起，一系呢就唔啱款要换车。咁嗰啲零手车呢其实好多人买嘅。买嗰啲车就冇乜镬气嘅。因为通常嗰啲车呢就未过保养。第二节系几时呢？就通常都可能买啲行咗大概两三年或者三四年嘅车。咁嗰啲通常揸咗呢两三万公里啊，咁就行得走得啱啱过保养。但老实讲呢，新车过保养呢五年内都唔系好使整，除非你买错个 model， 即系好似买啲 Golf 啊，13年款嘅 Golf 呢，个波箱零鸠四二坏嘅。咁你买嗰啲呢，你真係整到傻，尤其是过保养之后呢，即係可能五六个月要整一次波箱，小则三几千，点到大则就可能一万几千，呢即係架车係整得多则。咁你除非买一个啲 model， 如果唔系呢，你架车基本上又唔系好使整，你买嗰啲车都冇问题。但係问题呢，最多人买咩二手车呢？就係啱啱买咗啲公园嘅车，即係譬如你买架车通常上会做五年啦。咁你过咗五年呢，基本上你架车係公团。你卖咗架车，你就基本上攞返笔现钱，而嗰笔现钱你可以买个新车俾首期。咁於是好多人有咁做法啦。亦都好多人憧憬呢，呢啲二手车唔撚使整嘅。咁架多撚鱼啦，梗唔撚系啦。车係要保养嘅。尤其是你係一架过咗开始五年，亦都六年开始要验车，年年验住嗰啲呢，你就每年諗住抌，即係枕住抌几千蚊落整车呢，好合理。你唔好諗住买二手车返唔使整。咁点解要讲啲咁嘅嘢呢？就係、是、当然你有个二手车你整係啱嘅。但係问题就係话，好啦，你当你架车揸到咁上一年纪，一阵又坏啤铃烧咗冇啦，又要换啦。一阵呢个避震又坏，你又要换，一阵个杯屎又要换喎。咁架车可能水滚过嘅，又话呢度坏啦，可能要斗个副计啦。咁可能衰啲嘅， 波箱又坏过啦，要又要整过啦。其实由头到尾咧，你个车除咗个车壳冇换过之外咧，其实每一 part 都整过嘅。咁但系问题，你会问一样嘢，究竟二手车咁嘅车壳系咪你枕住换波箱、换引擎、换避震、换辘，乜捻嘢都换晒，系咪个壳你又可以揸到百年归老咧？系唔会嘅，即系你架车咧，真系揸到咁上下咧，你有啲系整都唔捻想整，个车摇摇岌啊，硬硬硬，因为。你架车整到咁上下咧，佢只系一个 holiday car， 你唔可能 everyday car。你有啲嘢系一上咗年纪咧，你第一你系用少啲佢，系嘛？你如果系枕住用咧，就算你几好保养都好咧，你始终都会报销嘅。的士就系一样咁嘅嘢啦。喂，的士搵食车，你系咪每三个月翻去换一换辘啊？换即系 brake 皮啊？辘啊、胎啊，成日嗰啲肯定每三四月换一次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一架车行五六十万公里，系咪仲揸得嘅咧？喂，当你保养费贵过买一架新嘅时候，你会买个新车噶咯？尤其是以前咧入柴油嗰啲的士咧，整下整下换晒气啦。咁但系问题，你揸气嗰啲的士咧，你都要有一日系整系贵过买架新噶嘛？咁你咪又换咯？的士、小巴、巴士、van 仔，所有搵食车都有年期嘅。咁但系你会问啦，喂，地铁、铁路，即系讲紧东铁啦、九铁啦嗰啲咁嘅嘢，喂，系咪真系你不断每一晚翻去 keep 住做 inspection 啊？又或者久唔久，可能每十年、八年就换一次车厢，咁成件事就冇问题咧？而家个道路运输系统正正系话俾大家听一件事，你换紧车厢，成架车换晒咧，都唔等于你换到啲 infrastructure。即系有时可能你话系，你有啲咩控制系统，成套 system install 晒佢咯，咁梗系啦。咁你有个车厢换过佢，咁梗系啦。路轨有冇得换嘅咧？路轨而家点换嘅咧？坏边得就整边得。直至到你换晒所有位置，即系呢啲经验系你做过细到一个业主立案法团咁嘅嘢咧，你都会有经验。即系而家潮流就唔兴光管，以前啲光管系粗嘅，有一排就兴啲幼嘅光管。但系问题而家整整系 LED 咁平咧，你就连光管都唔换噶啦，你换 LED， 因为 LED 第一悭电悭钱，第二就寿命长啲嘅。咁于是咧，好多私人屋苑而家都讲紧，就系话你要换晒成个私人屋苑嘅照明系统。咁你第一可以悭翻电费，第二就系话你啲光管公共照明唔使整嘅时候，你唔使 engage 咁多人去保养佢。即系呢啲系大家冇谂过嘢嚟嘅。咁呢一件咁样嘅事，喺一个集体公营嘅运输系统里面发生，就会系而家见到咁嘅情况。久唔久你就会见有啲地铁唔行得，久唔久你又会见到甩辘，久唔见即系你又会见到火烛啊。呢啲嘢好老实讲，当然大家放工即系放工时候遇到咁嘅事，梗系即系周身唔聚财啦，梗系会妈妈声啦。但系我真系同大家衷心去讲，呢啲系好正常嘅事。即系第一，你系嬲系冇够用嘅。好老实讲，你就算点样去屌鸠嗰啲地铁啊、田北辰又好啊，你点样屌佢？呢啲事只会系继续发生。但系你可以引发自己思考嘅一样嘢就系、是，到底除咗地铁之外，香港仲有咩 infrastructure 系会死嘅咧？屌呢啲嘢咧，就未必有人谂过。其实电系会死嘅。即系我可能揾阿 wing 上嚟再讲一次，阿 wing 大家识啦。一路以嚟，香港电费系偏平，唔系偏贵。即系当然，大家你会觉得，喂，点屌你尾几年又话要加一次电费，考虑明目加捻住啲电费，又话要有咩燃料费回赠机制啊，又减翻啊，又乜又七。其实好老实讲，中电同港灯而家发电机组成件事咧，系好 obsolete 嘅。即系唔好你讲话用咩能源发电，唔好话咩天然气啊、太阳能、风能，唔系讲嗰啲啊，而系讲紧个 infrastructure 啊。你当你话唔系，我有一间新嘅电力公司要喺香港铺捻过晒啲电，嗰啲 infrastructure 就可以挨一百年啦。因为系2017年铺啊嘛嗰啲嘢，但你谂下喺香港地底啲电线咧，系啊好多十年嘅嘢嚟噶啦。即系当年，即系当然。你话有得换嘅坏过嘅，佢定期检查得嚟，可能个 spec 开始低啦，又或者个 performance 开始唔好嘅时候， 你换个新佢，咁嗰啲咪新嘅咯。但系永远都系边啲坏边，即系坏边啲整边啲。你当你啲嘢坏捻咗整嘅时候，整翻嗰自己好啦。问题就系话，你唔系换捻晒噶嘛？你有好多系未坏嘅，唔使换嘅，一路挨到今日，嗰啲就等紧一次嘅啫。啊，即系唔知几时突然间就可能成区大停电。唔系个供电系统唔稳阵，可能系啲好卵戇鸠嘢嚟嘅啫，即系可能系噶一个分区嘅变压站，突然间有一样零件，佢嘅 performance 非卵常之好，几十年都冇坏过嘅，但系一坏两三样嘢坏，可能成件事就唔系即时解决到嘅问题，就可能已经系停两个钟头电，停两个钟头电，可能就有人运 lift 啦，咁有啲人就可能火烛冇人救啦。咁有啲人即係可能 server 死撚咗 ,backup 唔切啦，哇好撚多啲好撚琐碎嗰啲咁嘅嘢。但係大家要 anticipate 嘅真係你真係要有啲前瞻性。当你呢一刻觉得香港係有啲 infrastructure 係准备坏嘅时候，即係当然呢一刻大家当然係 sitting 得啦，係咪？但係好坦白讲，你要做嘅嘢唔係上网屌囉。即是你要明白这个情况是会发生，而给定一个自己心理准备，在一个自己的层面里面可以怎样准备呢？即譬如你是不是忽然之间会有家会有多些照明的东西，譬如电话就不能够常用的，是吗？那例如即是会不会有电筒啊，你要准备这些东西，即譬如是不是一定要搭地铁啊，有些地方是不是可以行去呢？又或者是不是可以搭其他交通工具呢？如果我那一刻我不搭地铁的时候，我有什么 alternative 呢？即是你做一个香港人，尤其是在即是现在这个年代，你真的要很多时候要给自己一个 alternative。不是说你就完全可以习惯就是自己的生活，你觉得停车给了钱，你觉得港铁加了价去就不会死。不是的。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水。地下的水管呢又是边节坏是换边节的啫。你敢不敢告诉我整个香港的水管呢由头到尾换了一次？不会的。即以前英国的生铁呢是即不要说伦敦的地下水又或者地铁系统呢是过百年的东西。人家那些真的是非常之质料靓，即水管是真的不会生锈的，又或者即他们是即等于现在你见到呢开始旺角有些水渠盖换呢，有啲生铁，因为啲生铁会俾人偷捻去卖啊嘛，于是就谂捻咗条屎桥，就系换啲铝合金落去啊嘛。咁点解换铝合金咧？第一系平咯，第二系轻咯，亦都推捻，即系亦都执捻咗咧个价钱都唔高。咁于是咧有人谂捻咗条屎桥，换捻晒啲水渠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好捻核突咯。咁但系问题就是、我唔知嗰啲嘢几时话，可能真系好襟啦，又或者突然间有一个铝合金可以 recycle 嘅时候，咁就即系都系俾人偷捻晒啦，唔知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有啲嘢系够期要坏要换嘅时候咧，你系大家未经历过啲日子，即系你大，即系而家，即系好衷心同大家讲一句，你系有需要为香港所有会坏嘅 infrastructure 做少准备，即系如果唔系咧，你第日咧就实拿手唔成势啦。亦都即系我觉得真系老实讲，即系唔需要咁大惊小怪喺个 Facebook 度，哇几捻多 post 啊，屌你又捻停电，喂港铁又唔捻着车，跟住又甩碌。大佬啊，即系有啲 infrastructure 几十年嘅，你俾人坏啊！不过仆街，佢系拣正你放工嘅时候嚟坏啫，吓拣正你翻工嘅时候嚟坏啫。咁但系即系老实讲，即系你以为香港而家经济好好，其实系有好多隐忧，大家系冇谂过。而家呢刻咧，大家真系谂下。其实上个礼拜有一件事好值得讲，就系端传媒，即系炒人。即系记得那些年，大家都系好热衷网媒嗰个日子，就系、是。几时呢？雨伞运动之后啦，大家都觉得即系点解一个所谓叫热血时报，一个雨伞运动会带嚟咁多 unique visitor， 又或者 page per view per day， 喂嗰啲咁嘅嘢咧，其实系即系个风向会转，即系当然我明白，大家都会好早都仲喺度讲紧喂。网媒啊，点样即系蚕食紧传统媒体啊？一周刊点样出书少咗咁多啊？啲报纸点样赚唔到钱啊？如何？但是你没有发觉你现在看新闻的渠道不是去报纸网站那里看，即你不会特登去 hk01.com 去找些新闻来看，你也不会去即是苹果都开始少， 但是苹果都叫做是大家一个大家会接触开的媒体。你而家睇啲新聞最主要接触嘅地方呢其实係 Facebook 囉。即係大家睇嘅新聞就係 Facebook。无论 Facebook 推啲咩新聞都好佢係来自唔同网媒唔同 source。係最快因为好多人 retweet 啲新聞无论你嘅朋友你嘅敌人无论佢自己嘅 page, 都喺度 tweet 緊啲唔同嘅新聞。而真係大家喺 Facebook loop 到嗰啲 ,look 到嗰啲係最多人睇嘅。相反地就係有很多冇人喺 Facebook share 嘅新聞根本就冇人睇。咁於是整下整下就係大家只做又或者一啲即係資源比较猛即係資源比较紧缺嘅媒体佢就係只係会做一啲大家会 retweet 嘅新聞。咁变相嚟讲讲咗一样乜嘢呢就係、是、话你越觉得一个媒体即係好似端传媒咁去做好多古仔做好寫好多字做好多唔同嘅专访佢放眼嘅係唔淨止係大中华甚至乎即係直情係整个大中华文化甚至乎美加佢即係好多读者订阅咁诸如此类。佢只係有能力做一啲大家会 retweet 嘅新聞呢佢就要剁咗啲即係如果佢係唔够 revenue 嘅话佢就会剁咗啲做一啲少人retweet 嘅新聞又或者少人留意嘅報道。咁所以呢上个礼拜端传媒呢就基本上就佢应该系礼拜一朝头早咧，就流传即系唔系流传，就基本上咧就系、是、员工就收到一封 email 就大概讲紧，原本大家倾紧开一个合作计划，一个新嘅投资者，突然之间，本来一路以嚟个交接个洽谈都非常之好嘅，突然之间就系唔签约，咁唔签约导致到咩咧？就由佢原本而家差唔多成90个人翻紧工，一下子剁到单20个，喂，咁呢件事咧就值得。大家真係去諗一諗有两个睇法嘅。一就剛才我讲緊嘅究竟所谓叫做你大刀阔斧去投资一个网媒究竟系咪一个咁赚到钱嘅一个生意呢即系从前以往就系实业嚟嘅。实业就系卖纸啦。咁你系一个好稳定嘅销路因为你由嗰、那个卖纸嘅数量又或者你由因为报纸档好冇生意大家已经睇到个生意好唔好。你係做緊好实在嘅嘢但而家你就唔係。你都即係做啲好 intrinsic 嘅嘢。click rate 啊 ,like 啊 ,share 啊 ,view 啊个 page 好唔好啊。咁但问题就係话从来冇人可以好 concrete 咁就係话你呢一页有几多人睇呢就带嚟几多利润。因为好坦白讲网媒喺成个媒体历史都系一个好新嘅 baby 嚟嘅。而佢靠嘅系一啲 digital 嘅广告一啲回报。咁你嗰啲嘢随住时间嘅发展呢你系比较传统媒体个 return 系非常之唔稳定。咁你当你真系好有资金去投入即系大概系讲緊咩件事呢在之前2015年有个报道苹果呢就大概 project 过就说喂你端传媒即加埋灯油火蜡一个月使了1800万但我告诉大家听这样东西当然不得了即是讲紧1800万一年当然不得了你是未计啲 content 的钱嘛即是你要知道从前呢很多报纸稿费很低因为老实讲报纸真的不赚钱。第二就是说很多网媒即是譬如主场咁立场咁嗰时是不是即是稿费咁高呢大家知嗰啲网上新闻又唔收钱即是当然你可以即是赞助我哋啦。咁但你唔肯赞助嘅话佢又冇人收入喎。咁你好难话即是当然你话喂我喺立场有个 blog 嘅咁大家咪识我囉。大家都系博呢样嘢。咁你冇乜钱又或者稿费好少照写啦系咪咁但问题就话当你端嗰啲俾到一蚊一隻字扑你个街你諗下有几多蚊一蚊一隻字千百蚊一唔得啦3000万一年啦端传媒玩咗两年6000万。即第二跌最尾嘅时间我就想讲一样嘢啫。当你揸撚住6000万去做一门生意你会唔会去到即系个银行冇撚晒钱嘅时候我先突然间讲我要剁人啦。喂大佬啊白痴哥都唔会咁做生意啦。俾钱嗰、那个一日到黑就同啲管理团队可能我唔知佢几耐见一次喎。即係如果係合理嘅 可能每个礼拜吓同大老细开下会，汇报下今个礼拜啲成绩点，有冇倾啲新嘅 sponsorship 啊，网广告客户啊，交代下呢啲嘢。可能每个月一次系同啲大啲嘅老细开会啊。喂，你 project 半年之后生意点，一年之后生意点？喂，喺银行嗰笔钱系够使到几月几号嘅啫？咁你几月几号之后嗰啲嘢，你谂掂未？喂，作为一个高层管理人员，你系咪好早已经要谂呢啲问题？即系当你嗰门生意，或者当你间公司唔系细捻到得三几个人，即系三几个人老老实实，那个钱少，你试下搵个老细搞掂佢啦。即系你啲嘢可以搞到好捻稳，但系你讲紧一个月销魂只要烧成千，即系唔系一个月，即系一个月，你如果系两万蚊人工，可能讲百几二百万一个月。咁你系咪需要即系你遣散费都一笔钱系嘛？即系如果你要遣散费嘅话，咁呢个情况唔捻晒遣散费啦，一个月通知啦，系嘛？咁问题就系话你一门咁大嘅生意，你唔系最后一刻你先知道呢件事嘅嘛？转头翻嚟话先，点解会咁讲？下一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